乐四十分，每天为生活加分。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时间来到了9:10，正在收听的是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生活是平淡的，那需要我们自己呢为生活来增加色彩。一份好的兴趣爱好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有趣，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你需要把你的爱好通过微信平台分享给我，如果足够幸运，将会有机会可以得到 MyFM 纪念品一份。继续听歌，来自古巨基、梁静茹，还是好朋友。 没需要缘由，

外的极限，汗水蒸发在昨天，把我的今天都为了更强的明天。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我。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如联手让世界动起来。 正能量的歌曲来自林俊杰，超越无限。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1度，夜里的最低温度-6度，全天晴好。那在冬季呢，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到其实周围的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所以这时候我们更需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情。比如说平时呢，你可以多参加一些个娱乐活动，又或者选择来听一听我们的好音乐。马上为你送出的歌曲来自张清芳，举棋不定。

like my size, I see you quite shy. Guess I'm a sucker for those nice eyes. I ain't in it for the money or the fame. I'm the one that all the honeys couldn't tame. Yo, I changed. 动感的音乐，一首 Not Letting Go，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5 Music 40， 我是董真。电视剧新版《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爱过谁》最近也是正式发布，那电子唱作人尚雯婕也是以独特的风格为本张充盈着青春气息的原声带打响了头炮，深情演唱了《爱过谁》，并且呢也是开启了新《射雕英雄传》系列的青春篇章。那剧情版的 MV 呢也是运用了大量的实景拍摄与充满东方武侠之感的动作与特效，令很多网友对于新版的《射雕英雄传》的品质也是满怀期待。那昨天呢，这部电视剧已经是在东方卫视正式播出，不知道你看了吗？如果还没有看呢，可以在今天晚上同样关注东方卫视，相信这样的一个新版的《射雕英雄传》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继续听歌，来自蔡依林，《看我72遍》。 地面变

已想好了归宿，为爱付出，他的生命已经结束。化作蝴蝶飞舞，天空洒满薄雾，是生命绚丽的蓝图，迎着晨露之无数，到一个自由的国度，哪怕仅仅是一棵树，人间可不留恋何苦，还不如与蜘蛛为伍。有什么错误，蛮不讲理的歌组比绑架还要残酷，人当蝴蝶的世俗害了多少无辜，有情人不能眷属，人世间那么多无助，想好了归宿，为爱付出，他的生命已经结束。化作蝴蝶飞舞，天空洒满薄雾，是生命绚丽的蓝图，迎着晨露之无数，到一个自由的国度，哪怕仅仅是一棵树，人可不留恋何苦，还不如与蜘蛛为伍。 胡彦斌蝴蝶，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分享一下你的兴趣爱好。嗯，看到很多朋友也是和我互动啊，大概说出了自己的一些个爱好。比如说看到唯一就说了，他说我的爱好呢就是练瑜伽，那一周呢大概有4天的时间都会坚持去上瑜伽课。那这个爱好呢坚持下来，也让我的身材现在保持的比以前更好了。哎，的确啊，这个瑜伽是特别好的一个保持身材的一项运动。那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上面就写着了，说如果一个人坚持一项运动，那长期坚持下来呢，不仅仅会让你的身材变得更好，同时呢也会让你的心情比不做运动的人会变得更加的快乐，可见啊这个运动的重要性。所以我还是建议其他的朋友，如果你有时间还是尽量要让自己动起来。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躺在沙发上啊，能够刷会儿手机，还不如呢把这时间先利用起来运动，这样也会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同时心情也会变得更加的快乐。还有看到我度你成魔说了，他说我的爱好打游戏算吗？当然算了。他说玩游戏有十多年了啊，并且给我附了一张图，他说了玩游戏可花了不少钱，算算差不多有40多万了吧，就是绝对是一个游戏迷啊。还有呢，看到花花说了，他说我的爱好呢就是收集打火机。那朋友呢都知道我这个爱好，所以他们看到各种好看的、有意思、有个性的打火机都会送给我。好了，我们暂时还是先说到这，接下来呢继续听歌，来自那英《征服》。 借钱

征服了，解脱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真理是苦。 永远的好音乐，更多惊喜活动，分享生活中的感动。这里是 MyFM 100.5。 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来分享一下你的兴趣爱好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这边叫做微微一笑的朋友就说了，他说我的爱好呢就是自驾游，一般有放假的机会呢，我都会带上家人或者是朋友选择自驾出游。那目前呢，我们自驾走的最远的距离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杭州，而我自己最大的目标就是将来能够自驾去西藏。哇，那也是希望你这个愿望能够 实现哈。不过说到自驾，我觉得长时间的这个路程确实需要两个司机这样来倒着开会比较好啊。如果只靠你一个人，确实是非常的辛苦，而且也不安全。还有呢，看到叮当说了，他说董真，我的爱好就是赚钱，这样算吗？我想了一下，那也肯定算啊。他说到了，他说我就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赚钱，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就是我最大的乐趣。这是每个人的想法都是这样的，我相信包括我在内。其实我们每天努力的工作，无非呢就是能够让家人的生活条件过得更好一些。还有看到前程似锦说了，他说我的爱好呢就是下厨做饭。可能很多人会把做饭当成任务去完成，然后做完饭也会觉得很疲惫，但是呢我认为下厨做饭很有成就感，尤其是家人觉得味道好的时候，我心里简直就是太开心了。这个我深有体会啊，我觉得也是，以前不会做饭的时候呢，看着父母做饭觉得哎呀好麻烦呢，是一件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当你自己会做饭之后呢，尤其这个别人对于你的这个厨艺啊表示赞赏的时候，哇，你真的觉得自己太伟大了，反正我是这样感觉的。好了，那我们暂时也是说到这儿啊。那恭喜刚刚这位叫做前程似锦的朋友，因为这位朋友呢真的是很顾家，所以呢也要奖励你一份这个 MyFam 纪念品，稍后呢也要把联系的方式赶快发送给我。那其他的朋友呢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的节目来互动，或许呢也将会有机会可以得到我们的精美礼品。继续听歌，来自吴克群，不会痛的不叫爱情。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好消息！热卖超市金街店1月7号盛大开业，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还等什么？赶快来参加吧！地址：唐古金街大榕树对面。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你曾说过这是爱情啊，你曾讲过所以太猖狂，爱若让人成长就让人挣扎，不是吗？我还记着你的每句话，我还爱着你每个想法，爱刻得有多深，伤口就多长，不是吗？你说不会痛的不叫爱情，喜剧开始结尾就也悲剧，也许爱会让人痛苦，也许爱会让人窒息，但我们乐此不疲。爱的越深，回忆越猖狂，爱若甜蜜如糖就杀人如麻，不是吗？你说不会痛的不

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这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 来自新生代歌手赵永新演唱的《说过的不算》。时间来到了10:09，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歌手李玖哲哈，他的音乐风格呢其实未曾改变过，而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其实他的声音呢很多时候都是沙哑当中带点性感，可以算是一种让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熟悉的温柔，而且很朴实。那你听到他的每一首歌呢，都会像是一种在重温曾经温暖的回忆的感觉。接下来时间就赶快来听李玖哲，别说。 终于能笑着跟你互相问候，终于还是做你所谓的朋友。我把我放在最后，说不出出什么，但就是假装不了对你冷漠。 My FM。 那任嘉轩看我的，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央视的今年春晚呢也是日益临近，那加盟春晚的艺人阵容也是在近日接连曝光。比如说歌舞类演出部分呢，之前也是曝光了《欢乐颂》剧组当中的舞美，还有电视剧《琅琊榜》当中的名家三兄弟以及马天宇等艺人呢将会参与其中。那除此之外呢，最近艺人张杰还有黄子韬也是确定将会加盟春晚，同时呢他们在节目当中也将会带来非常精彩的歌舞类表演。那除此之外呢，在今年的分会场节目当中依然是会呈现很多的精彩的节目，比如说不少艺人呢也将会奔赴分会场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虽然现在我们对于他是否会加盟春晚这个消息呢是不得而知，不能确定，但是呢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他的歌曲太多都非常的经典，所以说他的出现一定会让很多人是非常的期待的。所以呢接下来时间还是从节目当中赶快来回顾一下他的经典歌曲，来自齐秦《悬崖》。 再一步爱就会粉身碎骨，坠入无尽的孤独，世界太冷酷，梦太投入，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风在哭，当我走到悬崖停住，发觉泪也有温度，生命太短促，痛太清楚，才让你让我爱到无退路。 共度，天一晃，海一空。

说了，就冲泰达这样的花式的官宣就可以给引援来打满分。而众所周知，泰达队在将近两年的这个中超比赛当中呢，其实发挥的并不是很好，每一次呢好像都是处于这种要降级的这种危险边缘，所以是期待这次外援的引进能够让天津泰达队在新的赛季当中有更大的进步。继续听歌，来自王心凌、罗志祥，陪我到以后。 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消失了，像一颗星沉入海底，投入灼热的光影。对话都结束了，胸口的悸动还没停，今天我更喜欢你。好像独占这距离，你的消息，我的呼吸，谁会先鼓起勇气？如果我们能在一起，我就像此刻的你的孩子气，很想与你陪我未来的风雨。如果我们能在一起，我就像此刻的我的好心情，心电感应心愿，不怕来不及。人群都散去了，你疲倦为时的汗滴蒸发在我的体温，我好像独占这距离，小心我的呼吸，谁会先鼓起勇气？如果我们能在一起，你的天使会比以前爱美丽，会更美丽，就像海光的夜景。如果我们能在一起，唱一首歌会比以前有感情，心有灵犀， 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我是董真。今天上榜的曲目是来自于孙燕姿，开始等了。那对于这首歌曲来讲呢，其实很多如果你是缺乏经历的人来讲呢，可能听到这首歌曲只是感觉很平常，但是当你随着自己的经历在逐渐增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开始等了。那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一次失败你都需要面带微笑，心在流泪，越是假装不在乎，其实越是在乎。我相信很多成长当中遇到过困难的人，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都会特别的有感触。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来听孙燕姿开始等了。那这次的 MyFM K 歌欢唱榜也是非常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都不像我

优质音乐时间 Music 40。 你好，我是张震岳。 My FM。 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

提醒。优秀的真挚，开盖掩我心事。静漫游巴黎，已听不到你下个句子。人得意呼，扬意色流，同伴全呼，调到身后。 天然呆，时间来到了11:09，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范玮琪的经典作品《一颗心的距离》是由合作过多次的创作人姚若龙和陈小霞来共同创作，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依然是延续了他们二位的温暖情歌路线，同时在搭配范玮琪非常完美的醇厚嗓音，可以说是温暖的深入人心。那在歌曲呢，也是表达了恋人彼此之间朦胧爱情的同时，也是将他不为人知的一面透露给了很多听众。同时这首歌曲呢，也是范玮琪在众多歌曲当中的一个创新之举。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来听范玮琪《一颗心的距离》。 一双闪着泪光的眼睛，要多努力才能把雨看成星星。握住我手，但别给我同情，执着的人要从倔强寻找勇气。好像很近瞬间又远离，很难实现才叫梦想，才要决心。我们终于一起来到这里，当我激动不能言语，把我抱紧。我们隔着一颗心的距离，有笑有哭的去回忆，夏天秋天成真蜕变的电影，会是一辈子做不腻的事情。紧紧隔一颗心的距离，交换最真实的情绪，清醒在不勇敢的纪念日里，你曾经给我多重要的鼓励。好像很近瞬间要梦想才要决心，我们终于一起来到这里，当我激动不能言语，把我抱紧。我们隔着一颗心的距离，有笑有哭的去回忆，夏天秋天成真蜕变的电影，会是一辈子做不腻的事情。紧紧隔着一颗心的距离，交换最真实的情绪，清醒在不勇敢的纪念日里，你曾经给我多重要的鼓励。我想说没有你的生命像没有歌词的旋律，就算可以很美很好听，也少了意义，少了确定。我们隔着一颗心的距离，

后顿时让你充满活力，来自 One Republic 带来的 Counting Stars。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am 100.5 Music 40， 我是董真。近日呢，就有媒体爆料说了，这个演员胡歌呢似乎仍然将继续休息下去，而爆料当中呢也是说到了胡歌呢最近也是拒绝了包括杜琪峰导演在内的众多戏约，那预计呢将会在今年是去国外来休息英文以及电影导演课程，而在学成之后呢他将会返往咱们的内地啊，当导演来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作品。但对于此消息呢，也是有一些媒体来向胡歌的经纪公司唐人这边来求证。那现在截止到现在呢，其实对方尚未给出确切的回应。而说到胡歌呢，他算是娱乐圈当中的难得的一位，在自己事业巅峰的时候可以放弃现在的事业，可以勇敢的去踏实的去学习，然后继续去深造的明星。那也是期待胡歌在学业归来之后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这曲好音乐来自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让我一次爱个够，给你我所有，让我一次爱个够，现在和以后。 切都停止，唯有 My FM Music Forte 音乐播不停。 我们是牛奶咖啡。 It's too hard to sleep. I got the sheets on the floor, nothing on me. And I can't take it no more, so hard to get breathe. I got one foot out the door, where are my keys? Cause I gotta leave, yeah, in the back of the cab. I took the driver, had a turn, get me the fast. I got your body on my mind, I want it back. Ooh, just the thought of you gets me so 好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歌手新专辑方面的消息。那歌手郭靖的第八张新专辑《我们曾相爱》的第二波主打歌曲《分手看看》在昨天呢也是进行了首播。那其中他的 MV 的开场呢也是郭靖和男主角来谈分手的场景。那现在蜕变为轻熟女的他呢，在面对自己提出的分手，其实有着更深层的态度和思维。那除了在面对人事已非的旧物之外呢，在此次的歌曲当中的 MV 里，我们可以看到独自到湖边，他是露营疗伤，证明了一个人也可以很好。那相信这首歌曲的出现呢，一定会治愈很多人曾经因为感情而受伤的心灵。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这位演唱者，那他的很多歌曲同样也是唱入了你我的内心，来自李宗盛《山丘》。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四十分钟等于2400秒，等于不间断的好歌，等于超值音乐体验。只有 MyFM 才能给你的音乐享受，四十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尽在 Music Forty。

潮流的秀场 MyFM 给你看、so、摇滚的舞台 MyFM 陪你嗨 ready for? 青春的旋律 My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家大象舞台。那说到林宥嘉，其实最近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那他前不久呢也是和女友刚刚领完证，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祝福他们能够永远幸福下去。时间来到了11:54，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在昨天，鹿晗的新歌《微白城市》的 MV 呢也是正式上线。那在这次的 MV 当中呢，鹿晗也是联手国际化团队共同来打造了奇幻梦境，同时呢也是继音乐之后再次探索视觉突破。那整支的 MV 呢是充满了节日的温暖氛围，而花的元素更在片中是表现出了强烈的生命力和青春气息。而同样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送上一首非常充满活力的歌曲，来自陈慧琳《花花宇宙》。

年伊始，科技界迎来了 CES 五十周年盛会。这个汇集了全球最尖端技术的展会，每年都展示着不断革新的高科技。今天我们来抢先播报2017年 CES 盛会的热点事件。目前热度最高的产品是 LG 的 OLED 电视，这款壁挂电视的最后处仅有 2.57 毫米，65英寸机型仅重17磅，如此轻薄，当真与墙上的挂画无异。 W7 还是世界上第一台结合杜比全景声的电视，它能产生现实世界中一切丰富多层的复杂音频。显示器方面， W7 也具有着革命性的新突破，尖端的像素调光技术能够提供十亿种颜色显示，相当令人期待。另外一件令黑莓粉们伤心又高兴的是，黑莓或将在 CES 2017上发布它的最后一款手机，名为 Press， 并将由 TCL 代工生产销售。据悉，这款 Press 最早经由 TCL 老大 Stephen Cistulli 的 Twitter 流出。 Mercury 具有黑莓经典的全黑机身以及复古情怀浓郁的全键盘，屏幕的分辨率也极有可能达到 1080p。 无论如何，黑莓此举都将是品牌是的里程碑事件。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些接地气的家电产品。三星揭开了革命性的 Fresh Wash 加 Fresh Dry 洗衣系统，这款集合了洗衣和烘干功能的洗衣系统能够提供消费者更多洗衣方式的选择，满足现代人对洗衣更完美的追求。此外，小米迎来了处女秀，并且首发了黑科技产品，华硕则带着鹰眼三强势征战 CES 五十周年盛会。 My FM My Tagic Now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My 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Baby Joe, Epic Cut. Baby,、yeah. Even though I'm right here waiting, you never look my way. Boy, you don't even know my name. Where you go, I follow. My life is a shadow.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Even though I'm right behind you, you never turn my way. It breaks my heart.Okay, I'm here close to you, but I know I will never be with you, with you, with you. 오늘도 제 자리 걸음에 숨을 멈추고 생각에 서두네 신발 끈을 매는 법을 몰라 헤매는 아이처럼 내 맘이 성급해 너와 내 끈을 어긋내고 바보처럼 겁을 내도 F 처럼 왔다 갔다 만 하고 말을 못해 사랑한다고 멀리 서서뒤돌아보면땅을봐멈춰있어여기서 So close to you 멀리서서있어뒤돌아보진않을까멈춰있어여기서 Even though I'm right here waiting You never look my way Boy you don't even know my name Where you go I follow My life is a shadow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Even though I'm right behind you, you never turn my way. It breaks my heart, but it's okay. I'm here close to you. But I know I will never be with you, with you, with you. 난 네 앞에만 서면 잘 가던 시간도 딱 멈춰. 할 말은 많지만 싫다 말할까 심장도 날 걱정.그래서늘빙빙돌려확인해어딘지네맘은언제가되어나란역에편히기대서쉴지 멍이서서있어뒤돌아보진않을까멈춰있어여기서 So close to you 멍이서서있어뒤돌아보면땅을봐멈춰있어여기서 Even though I'm right here waiting you never look my way for youI follow, my life is a shadow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Even though I'm right behind you You never turn my way It breaks my heart but it's okay I'm here close to you But I know I will never be 四十分钟的音乐播不停， 我们是牛奶咖啡。 方大同，听，时间来到了12:09，你正在收听的是前四十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一个人听梁静茹的歌曲呢，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温馨很感动，而有的时候则是会带着淡淡的惆怅，但我想其实更多的是带着对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情的一种美好的回忆。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在东京铁塔地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想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 祝平凡之路，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1月7号，北京电影学院的青年电影制片厂2017青影之夜创作发布会是在北京举行。那在现场呢，老中青三代电影人更是齐聚一堂，同时呢，也是分享了2017年即将会投入拍摄的最新电影。那在众多电影名单当中呢，我觉得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由陈冰导演的《一路狂飙之西行记》。那这部影片呢，也将会在中东的卡塔尔来拍摄，而剧中影片当中的这个明星啊，也是大腕云集，不仅会有郭富城和彭于晏的加盟，同时据了解呢，说这个岳云鹏和女一号关晓彤在影片当中也会有很多故事发生。那仔细想想啊，这二位结合在一起，其实还这样的组合还是挺新鲜的啊，所以呢，也是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这部即将拍摄的最新影片。继续听歌，来自苏慧伦《黄色月亮》。

내겐 다른 견인들 괜히 시비 걸어 동네 양아치처럼 가끔난 삐딱하게 다 내를 부러져라 이 세상이란 영화 속 주인공은 너와 나 가코스를 잃고 헤매는 외로운 저서만 나 참은 길거리를 가득 채운 기러기들 내 맘과 달리 날씬 참 더럽게도 좋아 너라면 믿고 마냥 행복했었다 내가 우습게 남겨졌어 Take it so 가라가고 맥세했었던 네가 결국엔 영원한 건 절대 없어 결국엔 넌 변했지 이유도 없어 진심이 없어 사랑 같은 소리 따위 집어쳐 오늘 밤은 삐딱하게 내버려둬 어차피 난 혼자였지 아무도 없어 다행히 없어 사탕 발린 위로 따위 집어쳐 오늘 밤은 삐딱하게 스프레이 한 통 다 쓰고 가죽 바지 가죽 재킷 걸치고 의상 쓰고 아픔을 숨긴 채 앞으로 더 비뚤어질래 네가 미안해지 yeah 하늘에다 짐을 쏘아 깨진 내 말 쏘아 겹칠어진 눈빛이 무서워 넌 스가 나올지 두려워져 돌아가고 본데 가대여고 사랑하고 본데 상대여고 멀어져라고 돌이킬 수 없더라고 너 하나 믿고 마냥 행복했었던 내가 우습게 남겨졌어 Take it so 갈아가고 맥세했었던 네가 결국엔 영원한 건 절대 없어 결국엔 넌 변했지 이유도 없어 진심이 없어 사랑 같은 소리 따위 집어쳐 오늘 밤은 빗나가 내버려둬 어차피 난 혼자였지 아무도 없어 다행히 없어 사탕 발린 위로 가운 집어쳐 오늘 밤은 삐딱하게 오늘 밤은 나를 위해 아무 말 말아줄래요 원작일게 나들에게 힘들 줄 몰랐는데 내가 보고 싶어 搜索新好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情感喜剧电影《美容针》呢，最近也是曝光了一组海报。那说到这部电影呢，其实也是改编自热门漫画《Botox》，那由原作者呢黄美娜来亲自的指导，那汇集了闫妮呢来搭档杜天浩上演了一段特殊情缘的故事。那其实说到这部作品呢，它也是源自于这个导演本人的亲身经历啊。那据说呢，从2009年连载以来呢，就是因为唯美的画风和贴近这个现实的题材，获得过包括韩国以及中国女性读者的认同和喜欢。而这部影片漫画的名字呢，其实它的本意是叫做肉毒杆菌，但是在本片当中呢，它也是拥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是爱情是最好的驻颜术，也是保持青春的秘诀。而影片呢，也将会在3月10号正式公映，为的呢，就是在春天到来之际，可以传达出一份情感的正能量。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时来关注一下。那刚刚我们介绍完最新电影过后呢，我们继续送出好听的歌曲，金志文《认定》。

从最初不屑的成见，像爱情的关卡，到最后心里的天平变向爱的砝码，就让一句告白朋友关系进化，好让我亲手打破暧昧的桥，你是天使降落在身旁，终结我停不下的漂泊流浪，至于回忆那道无形的伤，错过的一切都是爱的假象，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都被放下，多雪花你一笑就是艳阳，我认定爱，认定你就是信仰，那些放不下遇见你都被放下，多雪花你一笑就是艳阳，我认定爱，认定你就是信 Music 40 40分钟没有广告，给你不间断的音乐享受，只在 MyFM。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 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想和 经典歌曲《天使》，随随心好音乐，欢迎回到前四十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说到体育运动呢，可能很多人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啊，说自己没有时间，很累，然后呢，这个运动就无法坚持下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给你讲几条有关于锻炼的好处。我相信，可能你听完之后呢，自己运动起来会更加的有动力。说到锻炼呢，其实它是有助于咱们上大脑来输送含有氧气的新鲜血液，所以呢，很多人其实在锻炼之后就会感觉到神清气爽。而说到有氧锻炼和力量训练呢，其实这两种锻炼方式都能够增加咱们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含量。那如果一个人呢停止锻炼两周或者是两周以上，那这个人的大脑分泌的快乐激素多巴胺就会随之降低，而这样时间一长呢，就很容易变得焦虑还有疲劳，同时更不愿意锻炼，那长期以往呢，就是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现在的你呢，如果还是放下如果你还是找不到各种这个时间去运动呢，我觉得真的是不应该啊，一定要抽出时间来让自己呢好好的运动一下。相信其实每天坚持一会儿呢，时间长了你会收获到更多的快乐，而你的身体会发生很好的变化。继续好音乐，来自徐良，邂逅。 滨海新区首家 BMW 5S 店，天津荣宝行荣耀加盟捷通达集团，14日下午2点，荣宝行开启新春亲力回馈 ，DJ 易斌 Eric 邀您共赴 BMW 盛大团购会，届时推出重磅金融分期方案，首付比例低至20%，仅需48000元即可尊享 BMW 的荣耀品质。滨海新区第五大街，天津荣宝行6517-77776517-7777。 好消息，热卖超市金街店1月7号盛大开业，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还等什么，赶快来参加吧。地址塘沽金街大榕树对面。 MyFM 100.5， 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这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岭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秋叶漫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只是旅过如此的唯一。 孙燕姿绿光，时间来到了12:52，四个小时的 Music Forty 到这里就结束了。吃过午饭的你，那此时呢，如果坐在自己的办公位子上听着好音乐，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仔细想想，很庆幸在你我生活的周围有音乐一路相伴。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来自许茹芸《独角戏》。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 FM 100.5。 是回忆看不出什么结局，冰释之中全是你，让我投入太彻底，不是如果注定悲剧，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知和别离。 朋友每周二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是我们的机器检修时间，因此为您的收听造成不便，请您谅解。三点之后请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我是董真，明天再会。